那么隔离天好点让他种得十个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乡里天委外挪得出一点的红豆子撒火卷泥给个一个女人因为个爹群是沈爷军都牙我的浪情况走不来来他来他已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来他再那空再那种给他准你不肯弄他因为来他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汉年太高兴整个人我太心烦我不讨他也是有理我虽然抓住女人走不我给他同头子杀火准收了让谁女子心无个力好像你老夫妻两家的一打了让谁离一样所以来他的爹君已经看了这那可不肯弄他军者实在不白放诺爹君诺丹老师高得不能你自身家庭归这里当诺丹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银子马地密所以诺丹屋里来多来银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来他以外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不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气过来带你上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人忙着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留着给到三阳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着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介绍口到地当主带里将皮肤当中一找粘着粘着当中收一个箱盒刮过来谁啊走手隔半年的给四十年随时是高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买好我来让给你向去过事啊我那个也在生子三子到地当里向来过站可当今年付了两百随着这样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付下的家人家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动荡与父空现今着盘扎了让我们上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带个等两大岁主带浪向一来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动一大岁了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举在里太当当啊举在旁边嘎登浪向收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地大地浪白带白不起来张作当中收了让张先生听几个上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口张先生现在问您的官沈家军沈来道非是一个来道历经七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嘎板一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拿病人支持来扒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个温了呗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得了哎呦立上来让给你吃不死吃来可样子可得吃大家大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对男龙翻眼睛多记住多定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社会卡罗的名字中国哈当发给手里拿吹体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银子拿张红纸的掰一掰上个钢筋分了一定头 五两的银子，而要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钢琴。那家是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一笔下，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那家是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哦哟，不少的了。你听到那妈妈吼，所以不能把一定的头块的银子不。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扒一扒下，现在扛担水子过的，刚吃刚来，站桌上讲立起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得来，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耀军该咋睡？提起来你等来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你是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担子盖里之后，你个白三弟兄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买醉买个羊肝蛋，我醉我个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说过他犯夸张，应该给他地当的来摆，吓得我为的笑笑，为的瘦瘦，弄我的地当里下来过过江，预备五公里混过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就来到，你几时给你吃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根本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心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根本我还来最美，我几乎体质内我来的，你不不心是来的，你不应该的，你想想可阿子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唉， 沈亚军这倒是本来接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亚军到你这里的这个人为服从，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来再给他地上你来按你上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地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你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哪的听听，我的吊拳再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眼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在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那里过过站，那还意思弄那来大个么子，来大么子么给他地当里随便那副狗水请来大别外地当里讲几当，现在么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与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直的心送不能来大来百米浪往事我再想白不喊各地人之送本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切切吧，来到待不住待不住一点点谢意思翻手手你脑子吧，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哎， 那么你如今要拍拍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了， 给给江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能把子来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沈家军的笔记上菜睡一身挪得来， 江先生挪把银子抱在里睡， 沈家军挪红子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 实在不成家军刚得没清楚五两银子，余上个不晒出来。 你拿银子， 身边藏一趟哈，诺爹人往鸡嘎浪向一拐，带子张先生， 哎，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便宜我个，这个老大你家应听我，让我来浪街的分头飞去， 不要东讲，走了。 三，你带浪贴我来， 走， 往嘎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啦。妈咪你妈哈妈做的诺个许多门诺大屋里诺的要准干不了年乖张年那是抱孩子吧拉他一口嘛也不懂准见来当的分当他那还迷了做的了谁来你说让我来个年子你沈家军干什么不了年轻当对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楼看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三个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的呀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落地米袋一袋下辈外加人家进我可是想着跟你一步做的去摸一摸矿人家进我不做的摸矿之后来他在山上摸子两个的吃呗恰白至于老爹做的撇个撇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个杂布杂布南府阴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郎向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拧个刺啥用然呢就农村里向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到半年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等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下盘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高的吃下盘子但他带着你自恩啊为娘的周日一带谁把带子你与我拿到机房之人谁去借美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我带啥我霸道金刚刚刚追到董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送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口口那盆子了晒撒布马沙嘎的嘛后马死嘎没发动可能我干你很让这这一把讨价无分 讨价无分 为价非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优素老娘我走了走 要这个带撒布像飞一样忙正白追的真浪向来进死三个人光沈家军抵盖火龙开 嗨没水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讨价五分外价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向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夜听那是眼睛浪黑写得了余两个的不大地浪哈哈大地扛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气没得没得嘿可来你过一地可对可呢 沈眼睛势力向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这两天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去去了来这奔的他样当定我以来是起来从别两天神一地从光家真两天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再要吃呗八台都走上一半十一台还要自己吃呗神家军 那个头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浪响起来敲起个几十五拍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没不啥子肚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饭，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可得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在分马腿。可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腹的？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长动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里的纱布还马腹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布，来到当当当当，走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你呢？就说你要苦成家这个年没了，难得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立挑这个在扎布两三个赛功飞。你也马里撒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撒布，否则呢，带也带。所以陈家军的带撒布，一个带分马。现在陈家军先撒布分马，他外出去见娘吃饭，自个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撒布，那撒布马夫他个，出来费一等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特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他面孔皱起。你在东里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害马不高兴，害挑子带纱布过来，在各地门里预定家，各定家叫中日家，上当是高，火当是相互地方，一百相互人上高呢。背也勾个顶起啊，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到江米浪向去搜寻，这些嘞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与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江米浪和各站与个张米空进娘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街到江米浪撒不得秀嘞，这家来过是两个没冲没冲没没长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那个纱织东东可是假来鬼，沈家这个人所以忙着假来鬼浪向收听后汤汤子，唉两道是让靠后挪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去那了让啥合适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勾来一个相合啊叫提之一声力后必气杂气要想发动在这样巧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目扬在不知今朝行李俺睡着几乎后生娘我背到行李几颗颗颗最拉多啊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浪向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雷东呀一个呢见你刘老板，还有人见你老刘，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刘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在海里刘八姨叫你刘伯比，我有啥个原因？因为刘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的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问别人，好开始交际谁都在这里真让来个人光，光的不给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 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斗龙，李斗龙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哼，他是交际谁都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弟也娘那死得无心啊，爹都拜不离的佛事，妹妹谁当我不得去了一两的塞头似的通通塞了，忙针子里包庇米空狼擦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具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让给戏何事东杀西回会当我旅都要你空啊，我也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给他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这客厅我旅都要再过三方式啊，呵呵，我李东家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果子，又归来吃来，你还要试试我李东家的税德文章种族该是谁国的哦，正放屁嘛在啊，这哦，人家就眼睛结成带了吕包庇来浪口，心里这年头我不当心我二世谁就杀了那名空狼，那样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果子弄乖起来，我有那个把你到海外了啊，我吃子生意果子所以刚刚放出来那代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着我是哄，但是神家的那张纸刚说到来哦，所以地带都爱心物质接触两杂水来自死嘎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后以后发誓来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勾来到陈家进门去，呵哦，总之马上不得命上不写了九米了，滚开是李天是滚开啊，吕伯伯气咋叫忙针撒波浪砰一阵解米浪可带撒波本来写了解米浪逼浪本来一阵哈浪咚后一起哪是人家军为例啊，的人家军想可带撒波我娘走走没辛苦不年提不压提走了本来一阵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了我都不骂那场今天要打那走一走，可吕伯伯要走神妖精啪凑过来到你们两杂水一样难跑哟，那哈那个种具火龙大象了你啊吃饱了子啊上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人吧为什么你要把他贴在湖里面呢，搬不到上面了我那撒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那分线等我旅途养里贴他那一袋撒布我是小子去一串吕伯伯来让给他白居地震了有个东大台地都小三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的地你最高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太对贴头没事他打我那去警察里有俺们里送一个白当差了个心三年的三月家里我另不白今天你贴头来省家今天在大部门吕伯伯这里的遇上的那啊中队你还是要扣扣吕东家的水的，呵呵好姐子这个红旗多当我两个么子来哎我这个种具喜不对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米啊虽然给他东西家解头没得了解米浪向黑一张地里向几个后继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抓对对对上上 啊，店里向抽动的杀死手里向拿着钢棒必得如果不拿着门手释放的总局不上心不耐坚持你得在这个吕东家合适杀人吕东家民空然后随手贴他那带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东家的水都哗啦狮子用往北京里一躺吕伯伯动棍吃身余两级三家门于是个主队忙沈家军对兄总局你试试我们吕东家水都照弹一柱队沈家军科技内一柱队来好你慢来嘿连忙逼浪一提雷波比一柱队弹个空你一柱队弹个空沈家军他都是忙阵雷波比一水老水嘎子炸炸老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做总局啊哇哇哇哇哇哇我的冤家都走沈家军的旅长意外分析不用出来这边够用的三人称嘎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我沈家军的他搜水抓了那吕伯伯在雨水沈家军的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斤女工他一斤女工靠了让声音才得不成吕伯伯那米空让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车子恨起来自国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能沈家军隔一斤女工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嘞来这 来这 吕老伯来找他让沈家军背着渔民车上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次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这大一岁忙着吕伯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楼努力一年他四耳机上一发拎起这大都是忙着吕伯一劈勾浪想扎一波挪吕伯一个年岁里一句哗啦身体不出来离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伯来造来个温色够得来我们吕老伯为了的照弹给后继水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着沈家军的狼向一直哈我沈家军科技来钢棒的狼向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水里向举个吕伯伯一个年挪吕伯伯一个年忙正刚帮浪向粘上起门来啊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可能我东方了东方也可住吧喂喂喂你难的浪子啊既然你可个个马达不穷你难可能吕老伯身上副委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伯啊你放心啊马扎波总局来扣扣我的手头嘿来人李水里向挪一定要避的忙正沈家军连发加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起看到沈家军一口哦哟金刚扫地刚刚走浪一来加浪啊沈家军哈哈你慢慢走嘿我手里向吕伯伯的年连发加忙我都走过去白哈一笔在忙着吕伯伯家里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个白家伙啊变多蛋难在当我身上家中归啊好的吧不必啊还在你多个东真正的了文天的孩子难看了吕老伯身上你大哥最开的最开的外子娘我嘞你都别当杂鱼上你都当谁当了我身上呀哇这个人光高浪线比白地高后继毡房老白高浪线来来往往年一口勾勾心里向靠啊这年对那吕伯伯依然是死他的尸蹲了给他白地的身上张牙舞爪三个盘来 今朝碰到神妖精，呵呵，我非带你出去，帮忙来多吃两几餐。希望阿姨上杨柳的后期大高档去看娘吕伯伯多吃两几餐。但是虽然这个人光大龙米杨柳张望最大家的一口二番，可张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烦死一个来了。神秘一人那让给他摆地的身上你手用一柄铜斧的一百里斧的人但那告诉五百个死力的带水今天你来摆发射线其得的力可不真正他在地上动土那能把你他在地我来走车卡一米走红米我来走旁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子用上来不能当不能当越无何光给别当啊不能当给给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一来被不能的那得得你那边东西啊哦我现在还是一带傻布贴来狐狸的好几多啊咋地听我我带傻布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天本来一手是摩托上挺寒冷所以一个是好几天带走了一张嘎子一餐勾起撒布贴了武力王是腾做的一个脸气诺的撒布贴在给他解密了把在沈家军身体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伯伯袋子里面养了一个许多后之口雷军接成姚长你们来啊看看先来吧撒布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啊你来留嘛分人在那你留下来嘛所以刚刚得的那边是些东西在地上坑你了我你里来再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越我还刚给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倒罪向楼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吕伯伯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活的一动不得死高行里向后几个必得好的家狗困了 那一代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人两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边不要动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阻止气意非常神奇的不得了一代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李木里出来中英之力为地上个胆但你李兰被踩起来 等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屋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晒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晒吧他动手就打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李长哪一个李短你讲 哥哥那沈来的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分你的呢是吧所以都在呢你们别同期哥一代人光了死体们不大无这个就来困难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哦马撒布你看马撒布可以哎张王也就你的吕老板三一走的脚头那个从撒布一副着动力马那个不还给给个就是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得子那个撒布贴了五里三岁以来当年的眼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当年不发理子了是看国家你李来北做人呢一个大步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心不发理子吧沈瑶金一听你冒一只眼睛一类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我这个人吧如今临赛夫卖要买要一块吃 给给没哈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起你在门子不走只走批发也一打起刘老板这个我做服了吃的那呢 你服没我就打卖不卖 这个 啊哇哇哇哇，身浪向也是个痛，牙齿开他自打牙齿梦去浪探探没浪过来，对人家真可可，虽然自个有点势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大副哥有事乃至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着呀，可能我是在马里啊，那那那这个是哪个，你你来在有的正经在马里啊，哎这个弟弟可不知道，哎就咋不一点咋不塞着了的，这个是哪个，你个咋不忙上咖的你们那办个什么，我这一帮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逃家五分外家三分好没，哦他刚分外家三分还忙，家忙就你的单地康，他靠外家一个自身跟你记得自家是外家三分还忙，那自己帮自家两百了，单地是反动家看看没看没看，昨天自家是给他刚分外家三分还忙，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阿别的给我都是买汉给这个是来打你听还是三分年之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臂不来听，三分年之一个十个没三十一三十个没距离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逃家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吗，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这把逃家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吗，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二是要八分， 哦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伤心失别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的地里向去，这样最说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家家托我带宁可的大家无心人心里想这你的雷波死眼的人生眼睛死高兴想哈子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哎于子宁子娘一郎还给他讲大步在马光回家去吃饭，离去呢最过来一把带着白队一忙怎么一口带大步沈局的那简历了，难得你改了自动的分裸折起，哎呀雷波比看得哇哇喳喳眼睛大是刚立他人去还上口来口难为的想着到该在后期来挪在撒布龙岗里去当着拐了那娘里去去沈家军一想来回呀可是我也给我娘做个在撒布啊没吃的给立刻来挪在撒布往街靠上想一放挑子在撒布发黑两配围住小阳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贫爱富逼他退婚，老家院崔平也是个势利小人，

爷，赵郎见师三。 岳母， 上前带着

了。